过时间巨线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时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恰是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986，精彩随行期待。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飞，最好听的汽车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 加足马力，准备进入潮流座驾快车通道。说车非常道，道上听驰骋，纵观车坛风云变幻，以车会友，乐在途中。快车道，远行天下，御驾人生。 欢迎收听快车道 Car Mix， 大家好，我是洪城。听过我们 CarMix 节目都知道龙井乐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那我们也请到了老李还有他们的主唱李明赫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龙井乐队的主唱，我是李明赫。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龙井乐队的鼓手老李。 老李是老朋友了，李明赫这一次是第一次来。 对对对， 那这一次二位也是带了新发的一张专辑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对对对， 这张专辑叫跋山涉水。 对， 这张专辑准备了多久来着？ 这张专辑是从去年11月我们开始筹备的，还有我们在乐通网做了众筹。 众筹， 对，大概总共花了7个月的时间。 7个月的时间。 对对， 然后 做成了成品出来。 成品出来，那现在在实体也有的发，然后在网上也能找得到，是吗？ 对对对， 我看很多音乐平台上也能搜得到。 对对对，各个主流的平台上应该都有的。 这张专辑你们自己要是说给大家说第一个感觉是什么呢？就是跟大家讲，如果大家还没听过的话，你跟他们说这个专辑大概是什么样的感觉，会扑面而来的把音乐带过去。 对，其实最简单就是好听。 好听。 对， 哎呦，这个评价很高。李明赫呢，你会用什么样一个词来形容这张专辑给大家？ 这个专辑的话，风格的话会更全面一些。还有就是，一听这个专辑的歌，你会感觉到是特别欢快的。 然后就是会有一个活跃的气氛。 对对对。 然后我也是听了当中的有好几首歌，然后其中有一首歌叫，叫想太多总是没结果，是吗？ 对 对。 那首歌的话当时是谁主要来做的吗？ 这个是我们的两位吉他手 合作 写出来的一首歌。对， 是一首情歌吧。 对，一首小情歌。 是一首情歌。 就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有一种朗朗上口的感觉。 对对对， 感觉有点就能很尤其小女生我觉得可能会很喜欢。 对对， 男生听了以后很轻快。 对，旋律很流畅。 歌词写的也挺有意思的。 对， 哎，上半年你们是也一直在巡演吧？我看一直忙来着。 上半年 啊，对， 上半年主要就是还在做专辑， 做专辑， 对，然后偶尔会出去参加一些演出，还有音乐节什么 的。哦，这首歌在现场有演唱过吗？ 演唱过， 演唱过， 演唱过好多次。 那反应怎么样？ 反应基本上到最后的时候，所有人都可以跟着一起唱， 跟着一起唱。 嗯、对， 男生喜欢的多还是女生喜欢的多？ 啊，还都可以， 都 挺喜欢的，因为这首歌，还是比较顺口的， 比较顺口的。 对，大家也挺，也很能接受， 很能够接受。嗯，然后这张专辑还有其他的，也有挺多的歌。你们如果让二位来推荐一首的话，你们最喜欢的是哪一首？能？ 嗯，要是我的话，啊、想太多总是没结果。 啊，就是这首。 对。 啊，那老李呢？ 我觉得就是《跋山涉水》。 跋山涉水 遇见你。 跋山涉水遇见你，那等于说是这张专辑的主打。 对对对，几乎就是应该是同名，因为专辑的名字也是从这首歌里截出来的。 他讲的是个什么故事呢？ 就是说我们的龙井十年嘛，就像跋山涉水一样，一直艰难的往前前进。 就其实这首歌还是写的挺走心的。 对， 对，挺励志的，应该算是。 不过说到这儿，那雷鬼乐在中国的发展应该不是特别的顺畅吧，是不是？咱们可以这么讲。 对，因为雷鬼乐在中国来说是小众音乐里的小众音乐。 嗯， 对，就玩这个听雷鬼乐的人很少。 嗯， 就是能听懂能听明白或者喜欢的，然后能玩雷鬼的乐队在中国也是少之又少了，已经。这个需要很高的音乐修养和技术含量。 就说的就是直白一点，就他的弹吉他的方式和 对， 都跟别的正常的吉他手弹琴的方式不太一样。 对，还有鼓和贝斯的律动啊、节奏，包括唱啊、腔调都不一样。 唱在哪里有不一样的？ 唱它有很多反拍呀、弱拍呀、好多三连音啊、拐音的东西在里面。 哦，就是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它跟我们正常唱歌的那个起拍的位置不一样？ 对对对，很复杂。对， 是起的那一下， 起的时候是反过来的。 对对 对， 那就是 起的时候进。 我可以理解为就是，如果给我一个伴奏，我不一定能唱得了你们的歌，是吗？ 差不多，像是我们专辑里面的那个《谎言》的那首歌，对，它就比较难。差不多，如果要说跟着伴奏不跟着人声去唱的话，我感觉你应该要把这个歌听得特别的熟练的时候才能跟上。 那这样吧，我们今天也跟咱们大家伙做个小游戏。现在就是那个叫唱吧的软件上面有这个伴奏吗？ 唱吧的软件上面，新专辑的歌还没有。 新专辑的歌还没有， 但是别的歌还有。 就是以前专辑的， 以前的歌， 以前的歌，你们哪一首比较难唱，不太好唱？ 得你 来挑一首，挑一首。这样是这样的，我想怎么样的？我想让他们去唱吧上去唱那个东西。 那就是 你们到时候你们会能够找得到，你们可以筛选一下。你们觉得唱的好的，可以送一张专辑给他们。 对， 我觉得可以这样 啊。可以。燃烧的节奏， 燃烧的节奏。 对， 然后听众朋友，这个那个龙井乐队的唱歌挑战赛本轮开始。那个咱们挑选唱的比较好的五名吧，然后把我们的新专辑可以送给他们一张。 好， 好， 因为我觉得如果您能喜欢龙井乐队的音乐，那我觉得你也一定会喜欢他们的歌。你尝试去感受一下雷鬼乐嘛。 对， 对不对？那到这儿呢，我们也来一起听一听这张新专辑里面的歌吧。第一首我们听哪一首？听哪一首？ 想太多总是没结果。 就听我们主唱喜欢的歌哈。来听听这一首《想太多总是没结果》。 照片的沉沦。 我要简单生活， 我有力简生活。即日起至12月31日，每周五持交通银行信用卡在最红星期五加油站或超市消费，单笔满98元秒减5%。活动条件详询买单吧 APP 或官网。 好，想太多总是没结果啊 ！Car Mix 欢迎回来，今天请到龙井乐队的老李，然后小贺，来再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龙井乐队的主唱，我是李明赫。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龙井乐队的鼓手老李。 我上次去看老李演出的时候，鼓皮打破了，今年破了几个？ 对，今年也有把人鼓皮打坏了，也有着线坏，鼓棒打断了也是无数。 老李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人，他每次演出的时候，他整个人会沉浸进去。 对对对， 难得难免嘛，叫鼓手嘛。 对对对， 是一个挥汗如雨的， 对， 一个乐手， 卖苦力的。 那小贺在演出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有趣的事儿发生？ 也有。也有，就是唱的时候特别嗨，然后那个麦的线掉了。 这个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但是现场整个气氛应该是都已经到一定程度了。 对，然后间奏的时候默默捡起来，反正大家应该是发现了。 应该是发现了，但也能听得到你唱歌。 对对对。 我相信。但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有趣的事儿，在演出啊或者音乐节的时候？其实今年我挺期待去出去一场开心一场音乐节的，就老一赶上音乐节呢出差了， 对， 一赶上音乐节呢有事了， 对 对, 对， 所以我就只能从你们大家伙出去音乐节唱歌呀，或者出去演奏啊演唱的时候，你们把故事带给我。 对，有趣的吧，反正太多了。 简单讲一个给我吧， 就讲一个不太有趣的啊。 我来吧。就是我们前一阵儿出去演出，然后我们到那个 Live House 之后，然后我们在那儿调音之后，贝斯手老程，他在那儿玩手机，然后问店员说：“你们这儿有没有 WiFi 呀？”然后店员说：“有啊。”然后他问说：“那你们 WiFi 密码是多少？”然后店员说：“是8个8。”然后他说：“大写的8，小写的8。”当时店员都愣了。 他很幽默。就想起来上次我就点餐，我说那个我就点一个什么菜，他说大盘小盘，我说大盘多大，小盘多小。当时服务员的脸就是 绿了。 好了，我们再聊回这张专辑啊。其实我还有一首歌，还对我就我听了之后感觉还是挺特别的。应该最后一首呢应该算曲子吧。 对 对， 大部的曲子。 对， 就 感这首歌是也是最近在做出来的吗？ 这个是应该是8-9年前做出来的。 8-9年前。 对对对。 那可就我听这首歌的风格就还挺是很前卫的呀。 对对对，到现在还是很超前的，应该是 8-9年前。 对，应该是在2008年、2009年左右做出来的。 我在大学刚毕业那。 对对对。 天哪，那个时候所谓这样的氛围音乐还不是， 对， 不是很 很少很少。 那当初是个什么契机就做出来这样一首曲子？ 就是我们先编了一个曲子的动机构架，然后呢在家里编曲，自然而然就给它编了，添一些东西，慢慢丰满到它就做成这样。 就他还挺有法国的那个， 对， 那个风格在里面。 对对对， 你们是去哪儿旅游的时候有这个动机的吗？ 就是整个和声走向啊，怎么出来以后就组成这种感觉的，很自然的一个东西。然后后来作曲的以后呢，就这感觉特别法兰西。然后呢，正好有一部电影叫《蝴蝶》里边有一小姑娘什么的，有蝴蝶啊什么的。 就把它采样出来了。 这小姑娘声音感觉跟她曲子特合，然后我们就把这人声呢、作为采样放在里边，哎，做出来还是真的挺和谐的。 试没试过再多采集一些人声，让主唱来填一些中国的词进去，然后再嵌进去， 嗯， 再做一些玩法。 也曾经那个做这个作为伴奏去演的、但是还是 你可以找个圈子里边的那个 DJ 试试。 对，不是太满意，后来就一直就这样做成一个大步曲的。 你说的那个大步是？它应该是属于电声的， 对，电雷鬼， 电声的雷鬼， 对，电子雷鬼那种感觉的， 电子雷鬼， 对，加重了低声部， 加重了低声， 加了好多电子啊和氛围啊的东西。 国内现在有人在做这个吗？不多， 这个也不多，因为需要很多那个电子的技术人员在现场操控。 因为本身雷鬼就不太好， 对， 不太好来演奏，然后再把电声加进去的话， 对，很难了， 就是必须首先那个咱们要是想玩那个电声雷鬼，就先得把雷鬼玩明白， 对， 玩明白之后还得再研究电， 对， 电加明白了，然后还得合计采样， 对， 就采样明白了还得合计怎么混， 对， 还得现场混， 对，现场对，还有个技术工程人员在现场， 是挺麻烦的， 他得要做 DJ 放采样，然后他现场缩混，然后各种延迟啊、混响、delay 啊， 他耳朵还得好使。 对， 如果这时候下面人要吵一点的话，对他恐怕有影响。 对，那乐感也都是超一流的。 他就等于说是现场的一个总调控。 对，总导演。 你们可以物色一下这个人。 对， 我再去学个八年好了。 这个真不太好找，他对雷鬼乐非常。熟悉，非常了解，然后必须热爱这一行， 还得有感觉， 对，还得有超强的音乐素质，不好弄。 我觉得小贺可以努力朝这个方向。小贺是学什么的？ 我就是学的钢琴声乐。 学钢琴声乐，他基础应该是超级好的。 对，应该从小。 但是面对雷鬼，有的时候也是束手无策呀。 你对电声这块感兴趣吗？ 我挺感兴趣的，但是就是 不好，还是不好弄， 自己不怎么明白。 培养一下，这就是未来你们的操控手，你要一边唱，然后得一边把控全场。 那估计选那个要分家要四分五裂了。 哦，就是如果这个就 OK 了，那我跟我们公司商量一下，看看能不能签订。好了，聊远了，那我们现在也这一时间来听一首歌，就刚刚来听一下我比较喜欢那首 Change， 来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快车道 Car Mix， 欢迎回来，大家好，我是红城。我们今天请到的是老朋友龙井乐队做客我们的节目，来，二位跟大家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龙井乐队的主唱，我是李明赫。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龙井乐队的鼓手老李。 二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就还得问一点咱们听众未来能有的实在的东西。就是除了这一次有新专辑啊，《跋山涉水》，大家可以能够听得到。 对。 然后那实体也可以能买得到了。然后再有就是，我觉得演出嘛， 对 对, 对， 要尤其是乐队要看他们的现场，会感觉到跟专辑不太一样的东西。 对对对， 所以我就帮咱们听众朋友来问一下吧。 嗯、 今年的话，后半年这也应该马上巡演要开始了吧？ 对对， 嗯， 我们会在9月份，进行一个全国巡演。 嗯， 17天演13个城市。 17天13，哇，那挺赶的呀。 对对对对对， 那就你9月份都演完了是吧？ 对，基本上是从9月8号一直到9月24号，哦、基本上是排满的。 哦，那分南就是南北走线吗？还就绕圈了就？ 的是往南走， 南走， 你就往南方。对。 哦，那你们这回可以写首歌叫《南》，起码是往南方向的一个东京来做 一。已经有南方那首主打歌了，已经。因为雷鬼比较适合南方嘛，温暖。 然后活跃的气氛， 对对对对对， 那这一次的话，一共13个城市， 对， 都哪13个？ 从9月8号开始是北京，然后天津、济南、上海、南京、合肥、杭州、长沙、武汉、广州、深圳、重庆、成都。 啊、哦，我就想这个重庆和成都的这些朋友们，他们对于音乐喜欢的还挺， 对对， 挺 open 的， 对对对。 然后他们还喜欢用自己的那个，其实我觉得重庆和四川人他们喜欢音乐的方式也挺特别的，他们会把别的音乐都唱成四川和重庆的， 对对对对， 是吧？ 对对对， 他们，那你这几站走的还挺有趣的， 对。因为像，重庆、成都，还包括云南，这西南地区，是中国雷鬼乐受众比较多的一个地方。对，因为尤其是云南，号称中国的牙买加。但是这次呢，因为半年前安排档期各方面原因，云南 没 有去成。 OK。 我希望我们还能有机会再去云南，已经去过一次以前。 给你挖个坑啊！北京区、京津地区，然后还有江浙地区，还有重庆和四川地区，这3个地区的话，哪个地方的人喜欢，就是歌迷会对雷鬼乐更加那个狂热一点？抱你挖个坑， 江浙沪、上海吧，尤其是上海。 哦，其实还是江浙沪，他们的对音乐包容性更高。 对，就是 他们喜欢的也会多一些， 尤其是上海。 哦， 因为上海我们去过，其实因为。上海还是比较一个潮的一个大都市， 就是他会能够知道这样比较国际化的音乐形式， 对，他们对这个接受的会更好一些。 这个我特别理解。 对对对， 我每次去上海的时候都可以去一些很多就是小的 live house 里面，你可以去感受不同的音乐形式，在 对对对， 然后爵士风格的， 对， 包括还有可以其他新兴的形式都可以有。 上海是比较前卫的。 上海是哪天？ 上海是9月13号， 9月13号， 周三。 OK， 我争取出个差去上海站看。 对对对， 北京站我好像不一定会在。 对对对， 刚好那几天应该有个赛事。 对对对， 那我在这边吧，我提前祝二位演出成功。 谢谢 谢谢。 那也提前养好身体。 好， 最近可能是高温啊，再加上怎么样，我是已经光荣的病倒了。二位一定要注意好身体。 我们是前几天刚从内蒙音乐节回来，去了5个人，倒了4个。 抓紧时间养身体。 对对对， 有身体才能把更好的歌声带给大家。 对对对 ，OK。那今天呢，我们 Car Mix 节目到这儿，时间也不太多了。最后一首歌吧，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哪首？ 跋山涉水遇见你。 好，也期待啊，我们龙井乐队，跋山涉水去看你。那好，今天就由这首歌结束吧，我们的节目，跋山涉水遇见你。 这是一个美丽坚强的早晨。睡梦醒来，发现冬天已离我而去，透过车窗看世界多了些颜色，告诉自己我一定要找到你。望着开过我去过的地方，这就是个赞美。我会不会